什么呢？没说的，最后也算成我的了。难道一定得说些什么，才可以证明什么？